right in front, and I was hiding. But now I'm so much better, and if my words don't come together, listen to the melody, cause my love is in the hiding. I love you, a place where there's no space of time. I love you for in my life. You are a friend of mine. And when my life is over, remember when we were together. We were alone and I was singing this song for you. We were alone and I was singing a song for you. (22:06:31)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3号2018年霜降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对，霜降，晴朗，六十吉祥。深情款款一首歌，卡朋特兄妹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 Song For You， 一首为你而唱的歌。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大家周二的晚上好。 嗯，我已经拍完了今天晚上的直播帖，但是刚才在发送当中出现了一些小障碍啊。 嗯，大家别急。 对，大家急啥呀， 其实也没人急， 天天都是那个造型啊，有啥好急的呢， 假装还告诉大家别急别急别急、 啊、 其实都没有人来哄抢。 对，请大家等一下，耐心的等一下。 是 您热情期待了一天啊，吃了三顿饭都在期待的直播帖马上就要发出来了啊。说实话呢，今天我在办公室还跟同事说，我说每天晚上都会有两张帖子啊，就是我们直播的时候会发的一些照片。 嗯， 他说真的每天都在发。我对啊，我说从2011年到现在，现在好一些了，就是可以直接拍嘉宾，我也不用每天都要出镜了。 但爱得更久点呢，你怎么办？ 我也有其他的小图片呢、啊哦、等等等等，因为我觉得实在真的看了这么多年了，加之呢又有美颜又有滤镜等等等等，其实我们不太会难看到哪里去哈。那既然如此呢，就不用每天都看了，对吧？ 而且 就听听声音就好了。 而且你们一直挂着这个美颜来拍照的话呢，也会失真。我觉得这个微博有一个比较有珍贵意义的方面，就在于它可以记录你每个时间段每一个日期每一个时期的真实的那一面。但是后来有了美颜以后呢， 不真实了， 这个阶段有点混乱， 应该说是美化了， 对， 甚至说没有完全还原你，而是给你加分了。 对，那你说比如说我想看到我7年前是一副样子，然后7年后是一副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样子，但是有了美颜以后，7年后有很多人逆生长，这就有点乱了套哈、啊，在这个照片里面看着就分辨不出来了。那你要按正常规律的话，7年后我应该是更成熟跟衰老了苍老了一些的啊。但是就是有美颜以后呢，这种记录呢可能会在那个表面化上有一些紊乱啊，紊乱。 你不要这么纠结哈，没关系的、啊，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嘛，对吧？ 是， 人人都可以用这个滤镜的，又不是说只有你能用。另外就是，就算是没有滤镜啊、就算是没有美颜，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如果真的是修得很好的心境的话，也会在你的脸上呈现。 你还有卡通形象呢， 对， 给往脸上。 哎，我今天晚上真的 套一屁呀、 啊，卡通形象就发不出去了呢。 套鸡呀、啊，套鸭子呀、啊，套这个那个狗 头、啊。哎，我就奇怪了，哎，我真的啊，我现在终于发出去了。其实我就写了几句话， 嗯， 哎，怎么就不行呢？ 你写那几句话叫遭恨的 吗？还是没有发出去对吗？ 哦，那得再来一次哈。 那我一会儿再尝试一下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我带给各位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被驯服的想》。 嗯，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也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 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而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只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征上我需要征上，只要你愿当被雪覆盖上，就不在你就可以上 好嘞，蔡健雅的一首歌之后呢，终于啊，今天晚上在直播帖漫画版的合影啊登场了。我这都好几天不照了，怎么还照一张迟迟不让发送呢？ 嗯，看来你得写一下你的发送理由。 我刚才理由可多了，不让我发。 现在就没有理由，直接说这是1651红就完了。 这属于男左女右，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之间的暗号，对吧？ 对。 新朋友来了可能会那个很好奇，什么是红人啊？其实当你好奇的时候呢，你就先静观其变，对吧？你即便当了红人，可能你上场也是比较紧张的，甚至你也没有两个小时和我们一样到24点下班的这个空闲以及家里的这个流量。 是啊， 不如呢听听这个老哥哥老姐姐老阿姨老叔叔他们听了这么久。 其实你一旦听起音乐跟大家就是正常的在我们两家的微博里聊起天留起言的话，你会发现这事儿跟紧张没有任何关系， 对，很简单。 对，这事儿跟你的时间的付出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关系，因为你毕竟要两个小时啊，毕竟两个小时在这里。 李小厨你好，终于刷出来了，等了好久呢。 嗯， 今天我要一边工作一边听广播，每次听男左女右，就好像又回到了大学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好的记忆，好的回忆。 我跟你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男左女右之所以快12年了，到明年7月份12年了， 哦， 没有什么大的这个细节上的变化。 好家伙， 我就是希望各位每次回来的时候， 嗯， 都好像是在大学宿舍推开的门啊，你的舍友在跟她男朋友这个聊电话，然后你呢？悄悄地把耳机塞到耳朵里， 对， 听男左女右，不要听他们之间说话了， 妈， 啊，就这种感觉啊。 男左女右这孩子抡一圈都轮回到本命年来了，都多大了？都12岁了。 李小厨也说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听节目很多，是忠实的听众，但是现在年纪大了，熬不了那么晚了。 是啊， 这很正常。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节目这些年当中哈，开始作息越来越规律啊，早睡早起，身体好。 对。 然后呢白胖白胖的啊。 现在问题不是在于早睡早起就能身体好的，还得要各种各样的，就是 满满的正能量。 对对，你得用各种各样的回避着避开一些不好的，然后呢就更增加一些好的才能行。现在这个因为速度太快了，大家也都知道生活节奏太快了，所以这个早睡早起这个不能直接保证就是人的这个很好的那个健康的底子了，已经还是需要其他的办法。 不管时代如何的快速运转，但是我觉得保持你自己的节奏，有你能够慢下来的定力和你的实力， 哎，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一办法。但是你可能会把旁边的人给急死啊，你就旁边你赶紧给我，你又说那话，你看你吧，你就不知道等会儿吗？这一首歌来自 Athlete， 叫做 Needle on the Record。 我跟你讲啊，当电台节目主持人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声音一定要好。 哦， 就你刚才那几句哈，我跟你讲，你干不了十一年老嘉宾的。 我干了，已经。 Thank you. athlete 运动员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魔性错误，就是什么叫 magical mistakes， 就是这错误他 灵魂跑偏的错误， 不是他一直犯，就是说我再也不犯这错误了，这东西怎么能随手撂在那个我这么重要的包、我怎么能随手撂在这个饭馆的什么座位上，一换桌我就忘在那个桌位上呢，我这个事儿绝对不能再犯，结果他屡犯，屡吃屡犯，屡喝屡丢， 叫不改，这个属于惯性， 这属于惯性魔性错误。 但是其实这一点上呢，也不要在心理上就跟自己说我肯定改不掉了。你尝试着给21天，我们不经常说一个习惯的养成是21天吗？那一个错误的改变其实也需要时间的， 对 吧？ 为了改变这错误，21天我没敢下馆子。 哎，那渐渐的你好像就不想下馆子了，对吧？包括 把另外一个给戒了这下。 OK， 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呢，我们终于找到了今天晚上的红人1650红，他的名字叫做珊珊是男孩。 珊珊是男孩，因为这个珊字啊，它是一个女字边的那个珊哈、所以呢，他起的这个网名珊珊呢，确实直接会让人觉得，就100%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所以他要强调我是男孩， 是 他跟我这样讲哈，他没有他的求红的表述是非常独特的，我有3个小时哎、我可以陪你哦，但你怎么 Q 到我 啊，3个小时都能陪的话你值得一 Q 啊，真的 就是我现在就要 Q 你、我就于是我就给他发了这个红人的暗号，你然后他就真的被我 Q 到，然后就我 对， 我不知道叶谦你真的知道 Q 的意思是什么， 珊珊 Q 不就是艾特那个什么吗，就怎么艾特到你吗，是不是这意思、 就是台湾综艺节目当中特别喜欢就是把英文的 CUE Q、然后呢当成他其实英文就是提示， 怎么看到你、 就是他指我把话题点到你那儿，你要回答、然后 的 意思就是 Q 啊、然后发音就 Q 我 Q 到你、所以我们从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一点哈。好吧，那珊珊是男孩，今天晚上就希望你当我每次 Q 你的时候哈，你都会把场面， 觉得每次 K 你的时候 把场面搞得很隆重哈，他确实是一个男孩， 是 在自我介绍中这样写道，我不会去，你也不会来， 这是爽约呀，你这是， 我不会去， 对， 不、有那么多的动车汽车飞机来嘛，好不好， 你们俩这叫来个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来个不见面儿啊，你也不去他也不来， 开往北京的火车， 北京的火车一路沉默，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只是暂时的快活，但却是两个极端，快活开进了石头，开往北京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时钟，开往北京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装作很快乐，重蹈覆辙，开往北京的火车今我就要无眠了，想念我了，暂别的小巷里，路灯下的路也会寂寞，是我还是个穷人，但这里还是有期待我的人，即使北京再拥挤还是给我留了一个位置里，会觉得很累，

关注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将继续维持晴朗天气，晴天风小的夜晚非常有利于气温的下降，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为4度上下，接近入秋以来的气温最低值，出现时间在明天的天亮前后。早晨上班上学时天气比较寒冷，请注意保暖，明天白天扩散条件尚可，天气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电影《神奇女侠1984》宣布延档到2020年6月5号上映。此前这部影片的档期是2019年11月1号。主演盖尔加朵通过推特公布了这一消息。随后出品方华纳的国内发行总监也发布声明称，上次我们在夏天公映的《神奇女侠》获得了巨大成功，所以这次当我们在变动的形势中看到机会时，我们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这次延档让电影找到了真正属于它的位置。今年年初，凭借着《水形物语》刚刚成为奥斯卡大赢家的陀螺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正准备拍摄自己的首部动画长片电影，音乐版的定格动画《匹诺曹》。影片设置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那一段历史时期危险重重，墨索里尼正在巩固对于整个国家的控制。《匹诺曹》的制片工作今年秋天开始。美国一家动画工作室将制作以熊本熊为主人公的动画片，整个故事将以幸福为主题。熊本熊自己还晒出了这部动画片的首张概念海报。据了解呢，这部动画片将吸收好莱坞动画的长处，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熊本熊，而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希望把熊本熊介绍到更为广阔的全球舞台。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3号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我是工作男左叶倩，我是光左男左。 我以为你说我是光头亮。 对，我是光着的男左叶倩，这也不像话呀，对吧？我是工作男左叶倩。 我们来欢迎一下1650红，今天晚上在求红路上很快上位的珊珊是男孩。 珊珊是男孩。 对，然后有人说，哎呀，他是个老爷们儿。 是是是。 然后他说，对。 也有。 29岁 也有， 不年轻了， 也还行。 我想 29岁是年轻人， 29岁要是老爷们儿的话，那您就是老爷们儿 plus 了。 我是他们大爷， 大老爷们儿是吗？男人啊，谢谢今天晚上男听友，拜托你和我们一起24点下班。在夜间讲冷笑话之前呢，我们先来安慰一位朋友啊，他现在特别紧张。 怎么了？ 紧张到什么程度呢？ 是不是要？ 就是他马上要参加一个歌唱比赛 啊，比赛。 这就是姑娘张聪玲啊。 张聪玲。 张聪玲是这样的，丽，我后天要比赛了。可是我现在歌还没有练好呢。 练去呀。 我的好朋友去当兵了，其他人不在，我们不在一个学校，可能后天的演唱要是失败了，我真的找不到方法了。哎，我想知道的是，他前面的这一段铺垫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呀，会教他用好的方法唱歌的这个声乐的 都不在， 好朋友啊，当兵走了，那个其他人呢，能教他的呢，也都不在一学校里。他觉得他后天的这演唱啊，肯定要失败。 不是，你会唱歌，就是难道只有他们在场的时候你才会唱吗？ 他自己找不到方法，肯定是求教于刚才他说的这些朋友。 不是，你是这两天才掌握唱歌方法，以前都是瞎唱的吗？ 我看是别人多少会给他一些心理的鼓励啊。 他说我明明是跟着唱，自己唱都挺好的，但是跟着伴奏我就会气高了啊。这个时候呢，音乐制作人要给他一些意见了。 这个没办法，这个是你小时候的耳音的问题，这就像韩立，他是一个问同样的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 对 啊，他能，韩立就是有的时候他能坚持到什么地步，我都服了他。他比如说我这个 key 是我这 key 是 D 调的，他居然他在自己脑海中是一个 C 调的这个 key 的这个歌，他在我这个 key 的这个，他在我这个 D调的 key 里边的这个伴奏里，他居然能从头到尾用 C 调的 key 给我唱下了。就唱完了以后，他根本不管那个伴奏是什么调，他自己脑海里有一个强烈的 C 的那个 C 的这个。 我们都是清唱型的选手。 对，然后他就能一直就这么在我的伴奏里严丝合缝的啊，就完全不在调上的整个歌给唱下来，就是这点我就是已经服得五体投地了。 我跟你讲，我们这些不太会唱歌的人，大概就是被逼上梁山的时候，就只能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了。他这位朋友呢，他说我可能是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我突然听到你们的声音，我就怎么觉得，哎呀，真的好安慰啊！怎么能还是这么治愈呢？我想对这位姑娘张聪玲说一句哈。多大的比赛？ 这个比赛嘛，你就把它看放轻松，而且呢， 不是 我 你难道朋友在，你还能入围前三名？ 我不是泼你冷水，你就比如说你这找不着 key 的这个，是可以有人在，就比如说你朋友在，然后给你哼唱一下，你就找着了，对吧？但是你比赛的时候不会有任何人在你耳边跟你哼唱一下啊，是这个 key 这个听这个前奏啊，听好听了好听这个前奏，然后找着 key 没有？用比如说你要唱的是这个音进去，你不要唱嗦怎么进，你要唱。都这么进去哈，那你有一个朋友可以这么提醒你，但是我不是泼你冷水，你在比赛的时候是没有人提醒你的。通常这种紧张住这种正式场合，你想一下找进去这个 key， 但是你之前也有这个弊病的话，通常这种选手是绝对十有八九会找偏，就是还是不是高就是低的那么找进去。 叶老师啊，这样吧，对吧，既然话已经说得这么直白了， 对， 咱们不妨呢，就是用心理疗法中的一个认命哈，或者说认清形势，事实摆在眼前来劝慰这位听友。 别咱这弃赛， 不是， 那能行？ 我的意思是，你就当个娱乐项目吧，好不好？你看，我们就唱卡拉 OK， 你比什么赛呢？那不是咱们的舞台， 也不是红舞。 咱们既然去了，咱们就抱着当分母、当棋子啊，这个充数的态度。唱的好与不好呢，就是我有个过程。你现在呢，就是太想拿到名次，你把自己的这个能力高估了，然后你现在又知道有漏洞。你想真正唱歌好的人，在唱歌比赛之前的夜里啊，就前夜，怎么可能还在这儿紧张呢？ 是， 这不像考试，你再多看几个知识点，对吧？你唱歌比赛，这早就已经乾坤已定了。 你还是听听， 对对， 多听听广播，或者多听这歌，听熟了为止吧。 对，你别忘词儿就行了。我对你的要求是别忘词儿，面目表情好一点，穿得得体一点， 对， 至少照片不丢人就行了，好吧？ 然后唱歌的时候呢，你不是说了吗，清唱的时候 OK 的，但是一跟着伴奏呢就玩完啊。 这个是硬伤，因为 你让伴奏小点声。 对，这在我们那个比如说他们专业的老师他们知道，从小视唱练耳一看这个孩子就是是干这个的料，或者是他不是干这个的料，从视唱练耳一下就能看出来啊，这个不是打击你，就是这意思。 对，我们的意见就是明天让真正实力派哈拿到他们该拿到的名次，然后咱们呢既然技不如人啊，咱们就抱着这种重在参与然后多学习，每一次的这个歌唱都是一次经验，对吧？ 对， 提升你的这个经验值。可能你跟我不一样，你是本身爱唱歌又唱得好的，只是在这个技术环节上没有功课，那咱以后功课太好了，对吧？但这一次 你以后别把这当功课了，就算。 但这一次呢就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 行， 玩玩， 这算是彻底给人泼灭了、这个、 玩玩。但是我跟你讲， 人家还不是不来求救的。 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怎么，就是有的人愿意骗自我欺骗啊、他可能是爱我的，你看他是可能很忙所以没有跟我联系，这一切的一切当事实真的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不是自编自导自演吗？你这属于自嗨，对吧？ 这歌啊熟啊，是熟在你现在是节奏啊，我那个结构还有那词、你肯定都熟了啊。 别忘 了，但是 行了， 你还不够熟的是，就是你还不够烂熟于心的、就是张嘴就在那个 key 上。如果说你一张嘴你的耳音已经定在那儿了，张嘴就是那个 key 的话，那才是烂熟于心，那你后天一张嘴就不会跑掉。但那我劝你再多听一百遍。 对，如果你觉得有可能的话。但我觉得唱歌本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可能因为我们年龄到了哈，可能我们对于比赛这种名次啊已经真的不是很在乎了。 对、 啊、所以我更希望年轻的你享受过程。 韩丽阿姨一直劝你退赛、 我没劝你退，我劝你好好的以一种饱满的姿态来面对它，就是我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 是， 如果我能超水平发挥，老天给我赐予一些幸运，那再好不过，对吧？但是呢他不决定我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真的可以放卫星， 对吧？ 这个还有人劝那个姑娘的啊，劝那个张松岭说你最近还有一办法，唱谱这个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谱是标好了，对吗？他有一个首调概念，还有一个固定调概念。如果他有固定调概念在他的这个耳音里边，那不见不散，你这个是一好招，给他一谱子他唱谱就行了。但是他永远都是首调概念的话怎么办呢？他所有的脑子里他都是兜，他从哪个音开始他都是兜，你让他唱谱也没用，知道吗？ 看了一下，他是首都师范大学的。 是， 如果我们的听友当中也有首都师范大学的朋友哈，也要去看他比赛的话，就多给他掌声鼓励他加油。因为刚刚他自己也说了，就朋友在场的话不是说教他唱歌，而是给他力量。所以咱们呢，我知道了，有几个领奖的，他会觉得自己有亲有团啊、心里会有很多定力。 可以。 所以如果我们的听友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朋友的话，记得当这位姑娘上场的时候哈、不管她唱的是什么歌，都给她掌声，对吧？享受过程 是啊，唯一的办法， 遗忘名次。 唯一的办法就是现在有一土办法，就是听上个几十遍、上百遍，这样的话真的是特别熟。 老叶。该收了啊！我 对这事儿算了，这事儿不是算了，这事儿让我旁边的这位非常激动，在这儿一直鼓着巴掌跟你说，他总算找着一个跟他一样毛病的人。 没有，我觉得这叫什么？我们老说你要放松， 是 放松，就是当你已经知道最坏的结果了，对吧？ 好， 最坏的结果已经是这德行了。哎，我但凡我化妆漂亮点，我舞台造型好一点，我这个表情招评委爱一点。对吧？ 可以， 那很多很多都是加分的，只能是更好。 评委愣忘了你要唱什么， 哎，对， 一直看着你这样 子。我再来点舞蹈啊，我再撒点花什么的， 奇装异服。 哎，总之呢，你相信啊，她是个白羊女，她一定会在这个舞台上绽放光彩的。 好，得了，言归正传，我跟你说啊，今儿必须她姐姐出来了，韩美。韩美啊，就是你与其说你姐姐，不如说他们夫妻，也就是说我弟弟叶旭跟韩美，你姐姐这对夫妻啊。那天呢，韩美啊跟叶旭呢准备出门逛街，那个韩美呢在洗手间，梳妆打扮完了以后呢，出来一看客厅里呢，哎，我弟叶旭跟哪儿弄了一堆他的那个女士包，倒腾一堆女士包出来啊，都是韩美的啊，在那沙发上啊。左拿起来，在镜子前面啊，左拿一个，在这个镜子前面背一下，扭捏坐台在那儿，又哎不行，又拿起一个来，又背，在镜子前面那么找啊，啊你姐都惊了，你干嘛呢老公？你这干嘛呢啊？我挑包呢，你 你挑我包干什么？ 哎，反正上街也是我给你背包，去你。 好的，感谢叶谦今天晚上带来的冷笑话，但是你就不要登场了，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的暖文章还很长。 要不咱们再说说那个 你快闪开 葱岭的歌的一事儿。 第三十段再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所有的相遇都是彼此亏欠。很喜欢一段话，说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就像古人言，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人生这趟旅途上，其实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遇见什么样的人，经历什么样的故事，都是必然。每个人都注定有所得有所失，有些是你乐于见到，有些让你难以承受， 但总之一切都在发生。有些路你注定得走，有些人你命里该见，那些你路过的风景本就是你会到达的远方。常有人说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的，所以这辈子才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人跟人的缘分真的很玄妙，有时候你想见也见不到，有时候你不想见可一转角彼此就重逢了。佛家讲因为相欠才会遇见，试想所有的相遇冥冥之中又何尝不是自有安排，只是亏欠或多或少终有还完的一天。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再深，终究也不过是一世的缘分。想明白了这一点，倒不如就常怀一颗坦然之心，接受发生，看开无常。相遇一场，在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到了告别的时候就认真体面的道声再见。小区里的张阿姨和王叔叔斗嘴半价几十年，也恩爱了几十年，年轻的时候在一块工作，退休之后就每天一起逛逛菜市场，一起去广场散步，经常碰到王叔在楼下下象棋，张阿姨就坐在旁边看，时不时提上一两句，很默契很安逸。有一次和张阿姨聊天，我问她和王叔叔是怎么在一起的，张阿姨笑眯眯地说，刚认识他的时候啊，就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就觉得啊，我们上辈子就认得了，所以你看大半辈子了，吵了多少次架也吵不散。现在老了，越来越觉得怎么那么多人偏偏就跟他结婚，哎呀，都是注定好的，都是缘分啊。人家说前世五百次回眸才换了今生一次擦肩而过，该是多大的缘分才能换一世白首到老，真的太甜了。有些人爱过一场终要分离，说白了还是缘分太浅，而有些人哪怕经历磨难坎坷兜兜转转还是走到一起，冥冥之中自有缘分牵引。其实也不只是爱情，遇见的每一个人，亲朋也好仇敌也罢，都是因为相欠才由此相见。世上之人万万亿，哪有无缘无故的遇见，爱恨情仇喜怒悲欢都是前尘情分未完再续。佛家讲因缘果报，其实真的挺有道理的，种过要相遇的因，所以结下要相遇的果，一切出自偶然却又是必然。所以啊，遇上让自己讨厌的人和事儿，就看开一点，说不定是哪辈子的牵扯放到今天来还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场业障消了，一切安然。遇上让自己欢喜的人和事儿，也别忘记感恩，感恩自己曾结下的善缘，也感恩久别重逢的陪伴。要让这些温暖勉励着自己继续去做那个心向阳光的女子，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仓央嘉措说，我行遍世间所有的路，只为今生与你邂逅。原来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亏欠，没有谁会平白无故的对谁好，也没有谁会无缘无故的离开谁。人生这趟旅途，有人来有人走都是常态，学着接受更要释怀。记得感恩每一次遇见吧，那都是前世的缘分，也要记得感恩身边一直陪伴不离不弃的人。相遇一场，且行且珍惜。 往后余生，该握紧的就别放手，该放下的也别执着，感恩相遇，也接受别离，只要不负初心，就可以坦然地走下去。 用多少时间一直等待一段恋爱，却如剩下来的相处时光，有两个人互相伤害，不断的表白，不断的分开，推倒再重来，有多难挨？还好终于碰到你，还有什么不明白？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余下来的日子就用来与你相爱，此生若能执着这件事划得来，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偏白，余生就不会苍白。有多少年少青春无知，不知悔改，有多少奔波岁月匆忙，生活变坏，有多少空白都不明不白，光阴飞快还不痛快，还好还能碰到你，天要塌就塌下来。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余下来的日子就用来与你相爱，只剩若能执着这件事划得来，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余生就不会苍白。于是去爱，你就是我于是所爱。 你说歌神他开演唱会之前他会紧张吗？他的紧张可能只是来自于好久没有办演唱会了，对吧？ 对， 不知道自己在这两个小时当中能不能以最好的姿态呈现给各位啊喜欢他的歌迷朋友们。 没事没事，今天的红人啊还是要好好的红红火火一圈的哈，不要 张聪明啊，张聪明已经开心的哭起来了啊。都给你安排好了啊，所有的在你们学校的潜伏的男左女右的听友都已经安排上了啊，会给你鼓掌加油的。 好， 享受比赛，享受比赛，享受这青春的记忆是最妙的。我们第三时段再见吧， 待会儿见。 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政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3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第30段，能不能让我们接着陪着你走？我忽然想起这首歌。 既然你说过， 你 留下来陪我。 对 啊，这个很冷的开场哈。要带出霜降夜里最后一小时的男左女右。 是 我们今天的红人呢，到了1650红，他的名字叫做珊珊，是男孩。 男孩 嗯、目前我们踹开家门啊，他的这个微博的平台哈，他一共关注了98位人物， 也不多， 不多啊。看看最新关注的，咦， 就是你， 是我啊， 要不然那都实在说不过去 啊。 实在说不过去。 对，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啊，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 哦，舒畅， 他喜欢一位演员，六六，刘若英，杨澜。哎呀，第一页没有你。 那好，第最新关注的才是你。你想第一页能有我吗？ 哎，我们为什么如此在这个珊珊是男孩心中哈、啊、 嗯， 安排的位置怎么说呢，这个相识总有先来后到嘛，啊，这可以理解。就像今天晚上分享这篇暖文章一样，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我真的相信啊，都是缘分的多多少少，对吧？ 这里有缘分， 就包括你我。你说当时我认识吴库组合、嗯、3个人 对, 对吧，那两位呢其实也都还很 OK 很舒服的男生， 是不算陌生人。 对，没，但是我就觉得不会有什么接下来，你懂吗？ 那个陌生人的这个感觉虽然没有，但是合作的那个熟络度也没有。 熟络度， 对， 熟络度啊， 熟络度。哎呦，真难说哎，熟络度， 好像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一样、啊嗯。第30段喽，明天要早起的朋友可以早点睡了哈。 嗯、来一首 Cassandra Wilson 的歌曲，叫做 Poet， 就是诗的意思，诗歌 Poet。 When we met love, we moved the moon. No need to try and analyze the way that you feel, 'cause you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doing. Turn me in, turn me out. Between a scream and a shoutIs it any wonder that I can speak at all? Oh, you made me a poet. Make me a poet. can't stretch real. And I wake up from my deep sleep. Forget about the dream that made me. When I look in your eyes, everything else seems small.And lie beneath my thinnest skin. I wonder if you see the colors that surround us. The bluest of blues turn gold. Fill me up when you let me down. The target's tangled in the sound.I'm speaking of your body, lying next to mine. Make me a poet. Oh, you make me a poet. Cassandra Wilson 一首真的是很流畅的诗歌，我听的哈，不是师兄啊，师哥师弟的诗歌啊，是 诗和远方的诗， 诗和远方的诗， 对， 没错。 尽管现在可能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天气开始凉了嘛，也就老老实实的在原地待着了啊，就不管你觉得原地是有很多的琐碎苟且。但是对于远方的诗歌也都还是先放一下， 对， 因为毕竟没有假期了啊，你的假期已经是今年的全部已经用光啊， 不是大家 年假我不知道啊，但是法定假日都已经抹油了、啊、 中秋十一都用完了嘛， 都玩完了。虽然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孩子们啊、愿意拿糖 收糖果的那个节、啊、那个不会放的， 但是那都不是我国的节日了哈， 只是说 小孩们他们在一起找个理由玩一下。至于我们能休三天以上的节日是抹油了，余下的日子呢可能有年假，但我还有年假没有完呢。 新年嘛，也就是象征性的啊，象征性的元旦嘛，就一天。 是，所以刚才你说到诗，我觉得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小朋友哈，他们写的一些感慨性的文字，但是我们成年人会觉得那像诗一样，因为他的直白以及他的那种角度哈。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个小朋友，就因为老师说的秋游迟迟没有、 兑现啊。然后他写了一首诗，在网络上呢也是迅速的被大家关注， 读一读， 以至于哎，你没有看吗？ 看来我再重新再审视一遍， 啊、你还想 再读一遍，再拜读一遍。 后来你知道达到什么效果吗？就是老师和学校知道了这首诗之后，马上去落实了啊！最后呢，也给全国人民反馈了。 是 小朋友五岁小朋友的这个心愿已经达成了， 跟我闺女差不多大小。 对，这个小朋友他写了一首诗，叫做《秋游》。 秋游， 他就感慨：天啊， 天， 地呀， 地呀， 同学和老师啊， 同学老师啊，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何时秋游啊？ 何时秋游啊？ 我准备的酸奶过期了。 我准备的酸奶过期了。 我准备的薯片过期了。 准备的薯片过期了。 而下一个即将过期的， 下一个即将过期的， 恐怕就是我这善良的心灵啊！ 哎呦，我天哪，孩子，你的年龄要是没过期，怎么都不会过期。你有一颗童心未泯的，一直是这么单纯的心，活到20岁你也不会过期，活到40岁你也不会过期。 最后直击心灵的拷问哈，绝对是让大人们都觉得答应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到， 惭愧。 然后安排了，秋游给安排上了。而我当时看了这首诗之后，第一个想到就是重庆森林里那一段关于过期，对吧？金城武 这种话每年都有吧，这个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时段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每一个年段都会有， 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我爱你不会过期。 我这样让你有距离，请让我再靠近你。Sorry， 我的怀疑也许很多余，我不想我是冲动的，你说的话带有歉意，但错在哪里？是不是错在我不敢把你拥在怀里，害怕直觉会错了意，才站在原地。过去有太多的不完美，爱在被爱之前，谁有勇气吗？相信若有似无的感觉，它会不见。爱与被爱之间，要如何重叠再重叠再重叠在一条线？两个世界，两个人才不会远远地，远远地，远。 爱在被爱之前，想爱你却来不及。 自 U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tay， 留下来， 留下来，留下来。 对 ，Stay。 对，其实他的歌声哈，就是那种有气质感的那种乐队的感觉，从他的音乐中是可以听得出来的。所以刚刚的那段时光，其实你眼前也会浮现出他们的一张真的有点老的面孔了。 是，嗓音不会变。啊，嗓音还是很招人就是喜爱的， 但是他们属于那种越老越有魅力型的男子。 对啊， 你看在舞台上那种状态，他并没有呈现出年龄上给人感觉的啊一点点颓废。 他 明白， 如果说一生中啊只是就干这么一件事，而且干得很精很精良，把整个全身心都投入在这里边，还有就是身心很愉悦的话，在这个方面的话，应该在六七十岁是还是会呈现出四五十岁的状态，这都不成问题的。 这跟我们电台节目主持人不大一样。 但是就是问题是在于，如果他被这份东西所拖累或者所宠惯了，就是开始有不良的习气，不良的那种习惯了，或者是就是被这个事业所拖累了，那你都不用到六十，就已经呈现出六十的状态了。 那是个别的哈， 对， 一般来说都是很珍惜自己的艺术生命的， 是， 然后也会很好的自律哈。就像我们说周润发啊，如今在荧幕上出现的时候， 对， 你还会是惊叹，小马哥还是小马哥， 对， 对不对？可能你周遭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 还是很瘦很精神的。 对，他一亮相， 老帅哥， 对吧？那个气场，那个状态， 是啊， 足足的啊，完全没有任何输掉垮掉的感觉。 他们那一代人就是，一是我仍然就死死的认为南方的水土真的很好，就是会可以保养的很好。二是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心境心态和他的这个愉悦度，他整个这个工作的氛围环境和他自己投入中的愉悦度是很重要的。如果被拖累了，或者是被另外的不良的习性被宠幸了，就完蛋了啊。 珊珊是男孩，珊珊是男孩，Q 你了哈，他是今天晚上的红人1650红。目前呢，在他和小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的小树已经长到 1.86米 大个子了哈，很标准了。所以呢，就是如果作为红人要累了的话呢，也可以就是不用那么再拼了，因为我们已经达标了，第三时段呢也接近尾声喽。 听一首歌。 那些被风吹散的人心里总留着一盏灯，那是用体会照亮的旅程，温暖曾经同行的人。那些被风吹散的人啊，一想起从前会多冷，时间虽无声却静静地问，你想要和谁共一生。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每当心碎心慌心寒之后的飘荡，你有多

就是一个家里的小喜悦嘛， 对 对吧？ 刚才这曼妙的歌曲还没听完呢，接着往下听啊，多么好听的小排箫啊什么的，波塞诺瓦的风格，好。 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

这首巴西桑巴呢，其实能让我一直想起的，并不是这一届巴西的不是这一届啊，就是说不是巴西世界杯那一届哈、啊，是让我想到了很久很久以前那个 你想好了再说好吗？ 二零一零年，对，一零年应该是那个时候有一届，他的那个所有巴西队的在换衣服更衣室，还有在球场上，还有在训练，在所有片段用的都是这首歌，都是巴西桑巴、oh. 啊，所有的歌全是用在这个上。 哎呀，幸好第四时段听的人不多了哈。 嗯，再往回放也是啊，就是2006年那也是。 不过他们会说上岁数了吧？ 2002年那也是。 事情不会一下子就很准确无误的说出来了吧？ 是是是。 这个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很多朋友会有这种感触哈。哎，就在嘴边，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哎，这个什么了？哎，就不会那么敏锐了哈。 这首歌就是很老了，但是让人重新认识起来是在零六年那一次的， 刚才还是一零年 那个大张旗鼓的这么放了，已经非常熟悉了。2006年的时候、 okay. 那个时候是又重新捡起来的这首歌。 巴西的音乐总是带着热情哈， 是 带着那种阳光的色彩，在深夜里听它呢，也是为了鼓励一些可能此时此刻因为情绪的低落还没有入睡的朋友。 对， 天气转凉了，其实虽然没有供暖哈，但是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采取一些什么热水袋呀，家里面会有一些电。 你真是老年人的那个装备啊！ 啊，怎么了？家里那个电热毯呢？ 啊、 暖水宝 啊， 这个不，这个概念是什么？现在很多都已经是插电了嘛，不再是灌热水了 嘛。那天你姐姐也是，也揣着一个滋哇乱叫从那怀里边。我以为他烫着了呢，一伸手一出来，我一看，哦，一把小王八，这王八咬着了，跟那甩不掉。我以为他拿着那小 这个女人 小暖水袋， 宠物怎么那么古怪呢？ 谁知道他把王八冻死了呢？ 我就是说啊，在这样的这个没有供暖之前的夜里啊，是很凉的。 哦、 大家呢要采取一些自身啊觉得很可行的一些供暖东西啊， 对， 让自己暖暖的进入梦乡啊。因为你越冷你越睡不着，然后你就想起那些糟心的事情，心也凉了。 暖风呗，暖风， 开空调， 开暖风。 哎呀，反正我是不太喜欢的啊，我更喜欢 就是干 暖， 就是干， 用个暖宝啊，就是放到被子里，然后等你睡觉的时候，它已经是暖暖的了啊，就会整个人很舒适的进入梦乡。 还有整夜开着功放。放着小轻音乐，那也能取暖， 从耳朵里 功放取暖。还有那个主机不关啊 PC 主机不关，那也能取暖。 你可别 这招都多着呢， 邪招了， 招都多着呢啊！ 其他小伙伴呢已经是开始陆陆续续的散场了、 嗯、 珊珊是男孩，因为是红人嘛，珊珊是男孩还是和大家一起聊天呢？谢谢你今天晚上表现得非常棒哈，我们说了 Q 了你很多次都能 Q 得到啊，立刻能接上茬，这就很好。第四时段了，我们来听些老歌，而且只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 是的， 我要带出一首对于喜欢他的朋友来说一听前奏就心都发颤的一首歌。 早在那1996年 他离开了我们，张雨生听听响。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间，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阴阴月月闪动的双 Morgan Hip， 这个非常有个性的女孩单飞了，也不是女孩了啊，女人单飞以后，Morgan Hip 出来的这个歌的歌声，有过之而不及。在她过去的那个她的乐队中，她就是这么唱歌。然后她自己单飞以后，她这个歌声啊，张扬力度啊， 比他在乐队还要狠，所以这就是我喜欢他的一点。Oh me, oh my。 好啦，听完这首歌呢，今天双降晚上的男左女右呢就真的要告一段落了。非常谢谢1650红珊珊是男孩 对、啊、 今天晚上的认真工作，也早点休息吧，虽然你说你有三个小时、 wow、 但我希望你还是接下来不要再这个继续睁着眼睛干这个干那个，还是早一点入睡吧。谢谢你还有很多小伙伴们，谢谢你们让今天晚上外场的小树长到了2米5亿， 两米五亿哎， 窜到这么高哈， 真的，哎呀， 用 幸亏是251啊， 用朴树这一首《送别》来送别2018年的双降，不管天气多凉，记得要在心里存一份暖，晚安。 晚安。 清浅绿，酒一杯。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